地昏黄，我与其间尘沙满砖，这日比天，我的左眼火山喷发，容颜如瀑，右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照面，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绕，大风卷来，如入魔

看见你，你扎着长长的马尾，面朝大海。那是你爱古城的诗，也许他总戴帽子，你总说我是个任性。是你二十一岁了，被自由剪去你的长发，你不相信天是蓝的，装聋作哑。你总爱站在窗子前，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，你说会梦见我，不相信。 生活 一身武装，自得其乐。谁的命运，谁又能把握？这世中孤独和无我，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。

陪在你身边，为你许下小小心愿。

草木颜料，山高水远，岁月如长廊，这花边轻声绣放夜雨醉意怀乡。

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我多想放给你一些我的力量，我多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，妈妈，妈妈，走的时候已经叫醒我，妈妈，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青春难过，我不想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，妈妈，妈妈，带我走吧，爸爸，妈妈，带我走吧，我相信天上或地下一定有个永不分离的家。

的世界，从容地登上王位。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沉浮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不由自己，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败在爱情，让人着迷。伤心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，人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负了自己，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 声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像大地，在那浑浊的城市的梦中，变成一颗流星点缀我们的夜空。突然车窗外下起了大雨，我问你是否还能看到星星，你说可以啊，随我闭上眼。 Every time I had a turn today,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 And it seems I spent my whole life wishing on the same unlucky.